今日分享的经文呢，就是在一个的诗篇九十篇，神人摩西的祈祷。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你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今日的正道呢，我们很高兴有英国的梁永善牧师线上实时和我们分享这个信息，叫做新年祈福。时间交给梁牧师。 非常感恩啦，可以在新的一年开始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大家有没有留意到2022年有一个很特别的1月1号呢，就是西历新年，是吧？农历新年是几时啊？是2月1号啊。啊，还有一样很特别呢，2月呢就是唐历和西历的日子呢完全是一样的。2月1号就是第一天啦，但是年初一呢都是2月1号啊。仲有2月14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情人节嘛。中国都有个情人节的，就是元宵佳节嘛，就是在2月15两日黏在一起的。大家都知道在新年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去庙宇那里呢就祈福，求家宅平安，求事业顺利样。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呢，原来我们都需要呢将一年之计呢就在于春，咁啊，一日之计咧就在于神，咁啊呢一个系好重要嘅。咁啊，但系呢个神咧，你要记住系我哋所相信嘅神。我哋有冇每一日起身嘅时候就同神讲：神啊，我愿意将今日交托俾你，愿意你嚟去祝福我，带领住我。咁我哋都会向神嚟去祷告。往往我哋会为咗我哋嘅健康啦，为咗我哋嘅事业啦，为咗我哋儿女嘅学业啦、感情嚟去祷告。啊，这个是没错的，但会不会有时一些很重要的事我们忽略了呢？所以今天我们就会从诗篇九十篇里面呢就探讨到我们应该有那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东西。那祷告是很重要的。那圣经里面很清楚指导呢，今天神是永，但是人是短暂的。诗篇九十篇你要看回的细节都写呢，就是摩西所写的。咁而我哋都睇到咧，《詩篇》嘅篇同《生命記》咧嗰個嘅文字係非常嘅相似嘅。咁所以如果真係摩西所寫嘅話咧，呢篇詩篇係非常古老嘅一篇詩篇啦。咁啊，因為好多詩篇都係大衛所寫噶嘛，但係摩西係比大衛早好多好多好多年嘅。咁而我哋又了解咗摩西嘅經歷嘅時候，就更加體會到呢篇詩篇嚟講啲咩嘢。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因为以色列人不断犯罪埋怨神，结果后来他所带领那班的人呢 基本上面全部都在旷野的四十年里面死去，入去迦南地的只是第二代，真正第一代入到迦南地的只有迦勒和约书亚。所以见到很多人离世的时候，他心中里面有很大的感慨，而写下了这篇诗篇。第一部分就讲到神的永恒和人的短暂。好，我们来带去请听清楚，你要读出诗篇九十篇的第一到第四节，好吗？第一到第四节。主啊，你是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间。摩西一开始就宣告神的永恒，神的属性，他确认呢，神就是世界的创造者，神是一切的开始，而神是永恒的，他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同人我们有出生，我们有死亡，有分别。他特别提出诸山未曾生出，原来神的子民呢，他们呢看到个山的时候是觉得非常的坚固，很稳妥。当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上耶路撒冷有上行之诗了，咁其中就诗篇一百二十一篇嘅第一、第二节，好，我哋听下 Chinese 同我哋读出呢一篇嘅第一、第二节，好唔好？ 好，诗篇一百二十一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所以佢哋觉得山系好稳固，神系创造山嘅，咁所以可以安稳嘅投靠佢。嗱，事实上喺世界上边有边一个人系值得我哋可以信赖噶？我相信我们不会信任任何一位的、政治领袖，他们说的话往往前言不对后语，往往说的话都是很虚假的。甚至我们自己可信任的人，可能我们的家人，但可能他都会离世。很简单举个例子，有人来了美国，有些人去了英国，但当他在香港的家人，可能爸爸或者爷爷有病了，甚至病危了，都未必能够即时可以翻到去探望佢，因为如果翻香港嘅时候都要咧 lock 咗你廿一日啊嘛，系咪？我哋嘅伴侣、我哋嘅儿女，系咪可以成为我哋永远嘅依靠咧？唔系，只有神先至系我哋永恒嘅主。所以第一节嘅时候，摩西一开始咧就讲到：主啊，世世代代你作我哋嘅居所。呢一个嘅字咧，对我哋嚟讲系有特别嘅意义噶。因为当时记不记得摩西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他们是住在帐篷那里的，他们是要怎样呢？他们居无定所，朝航晚拆，可能住几天又要拆个帐篷来带去走了，他们很难有一个安定的地方。所以他说，如果神啊，你就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是差很远的。咁对我嚟讲呢，呢一年里面都好特别啦。咁我嚟咗英国差唔多一年啦。咁呢就我租嘅地方呢都叫做贵嘅，嗰陣时而家啲人觉得平啦。£1,600一个月，咁即係呢17,700一个月啦，港纸。咁一年冇廿几万㗎喎。咁所以呢我都会諗住，喂，自己要买地方㗎啦，因为同人哋供楼啦。所以呢喺香港寄嚟嗰啲嘅嘢呢，我係完全嘅冇拆到嘅。我呢一年里面呢，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次次都是穿那件恤衫的，次次都打那条胎的。其实我11年12个月呢都是穿同一件恤衫，同埋穿一条西裤，那条西裤还是夏天的西裤来的，所以现在冬天是很冷的。那为什么呢？我终于都有自己的地方了，刚刚这个礼拜一呢就搬了屋了，那我迟些就会拆箱了。我相信我下个礼拜呢，大家终于可以见到我穿一件不同的恤衫要见大家的了。咁就是有一个自己嘅地方咧，就较为稳定啊！你明嗰个意思？所以呢个居所系好重要嘅。摩西曾经宣告神系我哋嘅居所。好，我一齐嚟睇《生命记》33章嘅第27节，好冇？ 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傍庇在你以下。 啊，呢度好清楚讲到，原来呢个居所唔单单系居住嘅地方，系俾你可以得到保障、得到保护的。嗱，及后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断的离弃神啦，不听先知的教导，终于神让他们亡国，他们被逼分散到不同的地方。但虽然是这样，他们是流亡被逼去到外地， 但是神仍然怜悯他们，给他们有应许的。好，我们一起来带去看一看，又跳过了。那么呢，就是什么呢？在以色列书第十一章的第六节，他说到，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人全家远远的迁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咁原来居所系指到咧，系可以得到任避嘅地方，神系我哋嘅避难所。今日我哋系世上嘅过客，我哋系寄居者。有一日我哋都会离开呢个嘅尘世，去到永恒嘅归宿当中。而喺呢个世上边有唔少嘅凶险啦，有唔同嘅迫害啦，可能政治上边嘅迫害啦，可能我哋同人际之间关系唔好啦，于是有人嚟带去即系伤害我哋啦，魔鬼都不断攻击我哋，但系投靠神就成为我哋嘅保障。跟住诗篇九十篇嘅第三节，佢点讲咧？佢话你使世人嚟带去归回，说你们世人要归回，系咪？咁呢度系好清楚，你留意到两句嘅说话，佢话你要使人归于尘土，好明显就指到人系会死啦。人犯罪，所以人要面对死亡。我哋话哇，如果个人咧100岁就已经系长寿啦，系人岁啊。香港咧话你知唔知啊？邵逸夫咧过100岁先离开世界噶嘛。咁啊，叶石欣都系啦，咁样哇，呢个好劲啊，咁样。但如果相对圣经咧，创世纪里面咧，大家记唔记得最长寿嗰个叫咩名啊？马土撒拉。马土撒拉几多岁啊？有两个数目字呢，我哋系较为熟悉嘅，69。咁啊，唔系689，系969岁。好啦，佢个仔就叫拉麦。大家知唔知拉麦几多岁啊？嗱，我今次讲完呢篇度，大家一定会记得噶啦。拉麦嗰个岁数同我哋系好熟悉嘅，系777，系777岁，所以大家一定会记得啦。拉麦系777，咁咧挪亚嘅仔闪咧都活到700岁，所以古代嘅人系好长寿嘅。只不过因为人嗰个罪恶越嚟越大啦，世界嘅污染亦都越嚟越犀利啦，压力亦都越嚟越大之下咧，人嘅寿命先至越嚟越短啫。好啦，你留意到他，你使世人归回尘土啊嘛，即人会死啦。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但系你们世人要归回系另一个意思，就是、原来我哋属神嘅人离开世界嘅时候咧，我哋会翻翻去神嘅身边。咁嘅时候，神就话你翻嚟啦，翻到嚟我呢个家里边，我拥抱你。所以今日请你记住，我哋信徒最终嘅归宿就系天家。好啦，喺第四节嗰度咧，佢就会咁讲啦，人嘅生命系好短暂嘅。好，我哋一起嚟带去睇九十篇嘅第四节，好冇？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冇错，嗱，头先我讲马土撒拉咁长寿，但喺神嘅眼中都系好短暂嘅。咁咧喺神嘅眼中，千年如已过嘅昨日。中国人都有一句说话咁讲啦：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啊嘛，系咪？原来神仙境界嘅地方同人嘅时间真系好唔同噶啦。他说我们呢如已过的昨天，又如夜间的一更。夜晚你睡觉睡着了的时候呢，你有没有留意到时间是很快的流逝的？你睡了好几个钟头都是睡不够这样起身，哇，我睡了6-7个钟头了，是不是？原来古时呢一晚呢是有三更的，即是在旧约里面中国人呢半夜就是三更了。但是呢到新约时代呢就改为四更。无论怎样，神的永恒和人的生命相比呢真是沧海一粟。但是感恩，有一天我们会归回永恒了。好了，我们看到这个对比，就是神的永恒，人的短暂。但是最大的可悲是什么呢？原来我们活在世上面呢是很无奈，活得很苦的。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九十篇第五 到第十节，好冇？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尽到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你有没有留意到摩西就用了很多的不同的形容词描绘人生的短暂，如水冲去。我想我们老人家就会知道了，什么叫如水冲去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住那些唐楼是不会有浴室的嘛。我们小的时候用个木盆来带去冲凉的，冲完那些污糟水呢在个盆那里嘛，那你就会怎样倒水咯。倒水你会很快这样就倒晒的啦。咁啊！而家我哋有浴室，但你都有冲水噶。去完厕所咧，你咪揿掣嘅，系咪去得好快啊？啲水如水冲去就好快。仲有就系如睡一觉，所谓春宵苦短，好快就瞓醒一觉，咁就完啦。佢话亦都好似如草被割下，早上割下，晚上枯干。呢、这个就系中国人所描绘嘅，就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大家知嗰个梭系乜嘢？不是一把梳的梳，即是日月如梳是指什么呢？那时织布机啊，叉叉叉叉叉叉，那个就是梳了。好了，亦都人生如白驹过隙，人生如朝露。就算陶渊明都写了一首诗，他说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是啊，时间不给我们来带去停留的。而描绘人生的短暂，但更加可悲，就是人生很多不开心的事嘛。我们常常都会讲福无从至，但是怎样祸不单行。还有就是什么？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就是说我们人生是很可悲的。所以摩西就写出了第九节和第十节，说到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中国人呢几多岁才可以摆大寿啊？是六十岁可以摆大寿啊。所以又说到呢，六十岁之前你摆生日宴呢，你是会带来祸患的。那我们真的见到、哦、有些五十零岁的人呢，不是请人家去西班牙餐厅吃东西的，不是有成二百多人的，而家个个都中了招啦，那就有祸患啦先。所以咧，未够六十岁嚟摆生日咧，随时领嘢噶。啊，呢、这个真系前人所讲嘅嘢咧，我哋唔可以唔听噶。咁啊，六十岁摆大寿，佢话可能强壮系七十岁，但系咧，佢再耐啲嘅、劲啲嘅就八十岁。但系表一句系乜嘢？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嗱、啊、喺我哋当中，如果超过七十岁以上嗰啲啊，阿黄太嗰啲咧就会知啊。喂。在五六十年代啊，甚至更加早啲嘅时候，你所经历嘅就係劳苦啊。哇，嗰时生活係非常辛苦，同而家呢一代係好唔同㗎嘛。好啦，劳苦仲有点啊，你有爱心你就会有愁烦喎。你去关心你嘅孩子，关心你嘅配偶，关心你嘅家人，佢哋有咩事你会担心，係咪啊？正如我所讲，我女女放十一点钟呢，我会接佢放工㗎嘛，因为担心佢会有事㗎嘛，夜妈妈容不易有啲嘅醉酒鬼呀，有啲人对佢呀不规矩呀咁样，而且我个女咁靓添，係咪先，咁所以呢一定要接佢㗎嘛。咁如果你係冇爱嘅，反而你轻松喎。原来我哋所生活嘅好多嘅苦楚，劳苦受烦，不过最弊系咩？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呢、这个系好可悲嘅。甚至摩西话道：我们道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呢、这个就系第九节，唔系欢呼，系叹息。原来人一生落嚟嘅时候就要喊啊！你有冇留意到啊 ？B B 仔出世咧，佢唔喊都好啦，好阴公噶。姑娘要打到佢喊嘅，咁嘅时候咁啊，等佢唞气。 我记得咧，即系点解我叫永善咧？就我爸爸咁样同我讲话，我好牛颈嘅。当我出世嘅时候咧，姑娘打我嘅时候咧，我系唔喊，打到姑娘手都痛，我只系咁样。所以后屘爸爸就话呢个人咁牛颈，需要改永善啦，因为咧都好牛精噶啦，嗰类咁样。咁嘅时候你谂系几阴功啊？即系用我哋唔喊都要俾人打到喊嘅。喂，呢个系咪一个嘅，好似一个嘅叫做 symbol 咧？原来人生就是这么多的悲哀，而且真的人生这么短暂，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呢？是不是记得曾经有一个叫风的一生，这个风的一生是什么呢？他十岁的时候呢就风趣天真，二十岁的时候就风姿绰约，三十岁的时候哇风华正茂，四十岁呢仍然风韵犹存，五十岁我们不如风花雪月，不要这么多东西了，六十岁来了来了是风湿骨痛咯，七十岁风雨飘摇，八十岁我们叫做什么风烛残年，九十岁真的老人痴呆，那么疯癫无常，如果你一百岁即是死了，肯定你可以怎样风光大壮，即是这个就是疯癫的一生。你想想原来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原来就是这么无奈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是人犯罪咯，这个是犯罪的结果嘛。我们一起来看第七节嘛。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 摩西见到他带出来那班以色列人一个一个的死在旷野的时候，他就很深体会到，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你，我们是因为你的怒气而消灭，那因为你那个的愤怒呢而我们来带去惊惶。原来人犯罪，所以人的受数减少，在神的罪的对惩治底下呢，我们就活在惊惶当中。每一个的父母，如果你有经验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如果你回家平时你的仔女呢一听到你回来的时候很开心就走过来，爹地妈咪，但如果那天你回家的时候见到你的仔女一见到你的时候，哇即刻耷低头好乖地做功课，你会不会开心啊？是小莫的侄女今天派一卷是吧？今天需要些什么东西啊？他不敢立刻走过来你身边，就是因为知道怎样他做了一些东西不好，会怕你惩罚他咯。所以今天很可悲，在第八节那里就怎样说呢？他说到我们今天呢就在神那个的荣光之中底下呢，我们的隐恶摆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可以逃避神的审判，所以很可悲。总结就是诗篇头这一半前半段就指出人生苦短，更加是要把握和珍惜。跟着就是摩西的祈祷，也都是我们很重要，我们要学习这样的祷告。第一个祷告是什么呢？就是求智慧善用时间。我们很重要的你要读第十二节。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摩西看到人生的短暂，他第一个呼求就是说，神啊，求你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叫我有智慧怎样用我的时间。好真，我们中年以上的人特别有一个的感受，过一日就少一日的了。某个程度我们都不想再讲生日了，因为一讲生日就说，咦，我又近死亡呢多一步。那个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珍惜，我们有智慧去面对我们的时间。正如保罗教导我们，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十六两节。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好强调我们有智慧。智慧是做什么？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个世界很邪恶，很多东西掹走我们。那时候特别哥罗西说到，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和人来去交往。如果我们将时间管理得好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得到很多的祝福。但如果我们不能够好地管理好我们的时间，我们乱地用的时候就很糟。我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牧者，我都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有一样东西我较为强，就是我懂怎样管理我的时间。很简单举个例，我今天呢即是早上就来了利物浦呢讲道。你知不知道由我家 去利物浦咧，係要坐四個鐘頭火車嘅。咁咧就我來回八個幾鐘頭，但係講八個字嘅道。咁啊，我點樣用我啲時間咧？因為我坐火車，我嚟之前嗰晚黑咧，我就會夜啲瞓，盡量去做。咁我坐火車嘅時候咧，我就瞓覺，瞓醒就會去覆一啲嘅電郵啊，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我會聽到啊咁樣。咁我就唔會嘥呢一啲嘅時間。因为知道时间是非常的宝贵，年轻人呢有时觉得自己还有大把时间，但其实圣经都说你可以吃喝玩乐的，不过你要好地的小心去知道要怎样交代咯。我们看看传道书第十一章的第九节，第十一章的第九节。 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 所以他说到今天你可以做任何的事，但你要珍惜你的时间。有一天你神审问你的时候，你怎样来带去交账呢？这样中文都有一句说话这样说，不过是错的。我觉得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那是不是真的不是呢？我又发觉不是的，原来钱是买到时间的。我举一个例子，我在香港的时候呢，在大埔的教会，如果我要去粉岭的教会呢，如果我坐公共汽车呢，我坐公共汽车大概是五蚊到啦，即是一程。咁但是呢，由我大埔大园村我要坐车去火车站，然后呢就坐两个站的火车，咁然后呢又会再落车又再转巴士去我的粉岭的教会，至少45分钟的时间。咁但如果我坐的士呢，大概是40蚊到啦，但是只是10分钟之内就到啦。咁即是话原来我俾钱呢是买到光阴嘅。咁当然你嗰啲光阴系点样用呢，呢个系好重要嘅。咁啊，所以求神你要帮助我哋，教导我哋每一日擘大眼嘅时候，我哋去祈祷，神啊，求你俾我有智慧嚟到数算自己日子，教导我用智慧嚟到去管理我今日嘅生活。好地嘅嚟到用最短嘅时间做最有效嘅工作，呢个系好重要嘅。正如我所讲，而家同我喺香港好唔同啦。我讲一间教会嘅道，可能系要坐来回八个几钟头嘅火车，但系我都唔会嘥我喺火车上面嘅时间，呢个系好重要嘅。好啦，第二个祷告就系乜嘢呢？就系我哋要求重建，咁咧要建立一个好嘅关系，咁。我哋要睇翻诗篇咧九十篇嘅第13到第14节，咁咧呢一度咧就俾我哋嚟带去睇，因为咧我唔系用惯呢部机啊，咁所以咧往往有阵时我揿机嘅时候咧就揿得唔系咁好啦。咁咧佢点讲咧？开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咧？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使佢深深嘅嚟带去体会到、经历到子民点样嚟带去犯罪、叛逆神、发出怨怼、遭受天谴。佢哋轻忽咗神嘅属性，佢哋以为神只系慈爱，而忘记咗神系威严，神系乐于赦免罪恶，但系都系公义噶，会去追讨人嘅罪。如果我哋唔醒唔悔改嘅时候，就会遭到神嗰个嘅刑罚。正正因为这样的时候，他才至会轻易去犯错咯，真的不识死啊。所以摩西就来祷告第十一节，第十一节他说到，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这个是很重要，就是原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清晰的知道，原来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是慈爱，但亦都是公义的。好，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的26、27和第31节，好吗？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战经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希伯来书真，你记住是新约，不是旧约、啊、所以我们不要去分割旧约的神就恶一点，新约的神就好一点，这个是我们很错误的神学观来的。 神是永恒不变，旧约的神一样是很慈爱的。你想想，他都怜悯外邦人的，所以差遣约拿来到去尼尼微城来传道，是不是？但是新约里面都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知道真道而故意犯罪，我们就要被审判，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面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来到轻视了神，就显出我们的愚昧。我们越深切认识神的时候，我就越小心自己的生活。所以摩西就祈求神，你转回啊，跟我们之间能够再一次建立这个好的关系。摩西很重视跟神的关系，他不容让罪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他渴求你有神再一次建立跟他好的关系。所以他呼求第十一节，他说到，神啊，我们要到几等到几时呢？求你来带去转回，求你来带去叫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这个是很宝贵。咁所以喺诗篇九十篇嘅第十四节话到，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当我哋得到神嘅爱嘅时候，我哋一定好开心嘅。你谂下嗰啲孙咧，见到爷爷嚟嘅时候咧，我啲孙见到就好开心啦。啊，爷爷爷爷，知道点啊？一定有祝福临到佢哋身上边噶嘛，咁啊欢呼喜乐咯，系咪先？但是罪是有很大的破坏力，但是爱却是有联系力，亦都是我们生命之中很重要的元素。诗篇六十三篇的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带去听。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 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地狱，记住，都有生命的，但是却是没有爱。所以我们恳切的祈求跟神重建这个美好的关系，我们就不需要再惧怕前面的逆境了。早早饱得你的慈爱是一种渴求啊！这早是什么呢？除了快之外呢，也可以到早晨。所以我们每一天起身的时候，我们就去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有智慧去善用我的时间。第二方面就是什么？神啊，叫我今天更深经历你的爱，经历你的祝福。嗱，我哋睇睇耶利米哀歌，好宝贵，同早晨系有关系嘅。耶利米哀歌第二十二章第三章嘅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 有没有留意慈爱和早晨又连在一起？所以愿意我们每一天都向神发出这个呼求。这个呼求当然要行动去配合啦。我们有没有好地的灵修亲近他，我们向他支取力量，这个很重要的。好了，第二方面就是求重建和好的关系。第三方面就是求平反，得到欢乐。诗篇九十篇的第十五节， 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这里呢是有两方面的呼求。第一就是代子民有呼求的，大家记得以色列民在埃及有430年，他们受苦啦，被剥削啦，咁咧被欺凌啦，咁所以佢求神嚟有帮助佢哋。我哋受咗咁多苦，你为我哋嚟有伸冤，你为我哋嚟有平反。第二方面亦都系摩西自己嗰个嘅呼求，因为点解咧？嗱，摩西头嗰四十年就系住喺皇宫里边享受啦，但系跟住嗰四十年唔好忘记，佢系一个杀人犯啊嘛，流亡海外，咁算啦，打和啦。咁但系最尾嗰四十年咧，佢虽然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啫，但系成日都俾以色列人嚟有针对佢。是觉得他不好，没东西吃又闹他，没水饮又闹他，他都很苦。甚至呢，以色列曾经想杀了摩西，然后找另立一个领袖带回去。所以他觉得自己生命都挺苦的，他就求神来到帮助他。他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年岁，叫我得到喜乐。他为子民为神来到去受苦， 所以求神俾佢平反啊，俾佢回报，佢有喜乐嘅。正如一个细蚊仔，佢考试考到好好嘅成绩，佢就同父母讲：，你谂下，我考试之前嗰段时间我几乖，我冇睇电视，冇嚟去打机，我而家一得到呢个咁好嘅成绩，你系咪要奖励我啊？佢就有呢个把握咯，因为佢负上啊嘛。十字架嘅路唔容易行，侍奉嘅路唔容易走，系有苦楚的。但系神俾我哋有盼望，我哋睇一睇，即系呢一个嘅书签咧，原来就系我自己咧，即系喺夹喺圣经嘅，好宝贵嘅，过咗胶嘅，超过几十年。呢个可能大家唔系好识，呢个叫黄明道啊。黄明道喺中国好出名嘅传道人。我十几岁嘅时候，即系信主咧，又已经死咗。原来咧，佢系俾人哋拉咗去坐监。咁啊，直至到改革开放嘅时候咧，八几年嘅时候咧，八一年啊，先至放翻佢出嚟。我先知原来未死啊！佢就写咗呢句金句，就系、是、哥林多后书嘅第二章第十四节：感谢神，遂令我哋喺基督里边咧嚟有夸胜，并且藉住我哋咧，即系喺各处里边咧显扬咧，即系基督嗰个无比嘅香气。仲见唔见到隔篱有一张啊？嗰、那个当年啊，哇！苏联奥运会啊，你见到伊牧师咪变态嘅咧？你见到呢个细路女咧，俾人咬住只脚咧，可以同嗰个嘅膊头平排嘅、哦，嗰、那个痛苦嘅表情几紧要？但系听到嗰、那个即系呢一张相嗰个嘅说话咩啊？金牌就是这样来的。原来有时候我哋睇到嗰个人嘅荣耀，但系睇唔到嗰个人所受嘅苦楚。十字架嘅路系我哋要付上代价嘅。但我们愿意为主付上的时候就没问题了。正如罗马书里面呢怎么讲呢？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所以我们要小心检视今天你受的苦是因为我犯罪引来，那你没得好讲了。但如果我是为主的缘故而被迫害或者受这个苦楚，我就有把握跟神说，神啊，你要来带去为我祷告，你要来带去祝福我，为我所受的苦你带去为我平反。今日一些受冤屈的人都可以向神呼求，求神你要为他平反，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最后的两个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求神他的大能你带去彰显。第十六节，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你们子孙显明。 啊，大家如果熟圣经，你知道除了耶稣行最多神迹之外，第二个行神迹行得最多是谁？是摩西啊。你想摩西在埃及，你带去行十灾啦，让海的水分开啦，可以击打磐石出水啦。咁嘅时候，你留意到，哇！佢行好多嘅神迹，所以佢深深体会到神嘅能力。佢仍然嘅呼求神啊，求你嘅作为向你嘅仆人你要显现。但系摩西唔单单咧嚟带去要自己经历神嘅荣耀，佢亦都为佢嘅下一代、为嘅后裔咧嚟带去祷告，因为知道有一日佢终于会离开，生命系要成全落去嘅。他就渴望他的承继者的子子孙孙同样有这个经历，所以他们继续的用信心服侍下去，故此有这个呼求，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我们没有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我们继承者有这个祷告呢？甚至期望他超越了我们的成就、我们的经历呢？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你要为你的儿女好地的祷告守望，跟我们分享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但你更加要好像摩西那样呼求，神啊，求你的荣耀不单向我显明，也都愿意你的荣耀向我们的子孙显明。好了，最后一点就是求成就得以建立。第十七节，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 摩西最后的祈求就是要有成就。如果人一生劳劳碌碌但一事无成，没有任何的成就，这个人生的悲哀。 如果我哋睇到，哇，原来我过去所做嘅嘢都有一个唔错嘅果效，喂，咁我哋都死得瞑目啦。好真咁讲，大家熟悉我叫抵死有余啊嘛，系咪？我觉得呢个系祝福嚟噶，即系如果为神摆上，我死嘅时候都超值啦。喂，回顾翻我嘅侍奉，即系我建立咗几间嘅教会，我第一个工场都系喺元朗，咁啊唔够三年，我建立第二间教会都系开封由零开始，永恩堂开咗六间嘅教会。咁嘅时候，但系我而家离开咗，但我仍然求神保守，叫我嘅工作得以继续嘅成全落去。摩西又感慨唏嘘，因为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时候，除咗头先我讲过约书亚同埋加勒之外咧，全部系死在旷野嗰度。某个程度佢未刻全功，但系呢个唔系佢嘅责任，佢已经尽责了，所以佢更加渴望新一代能够好好地遵行神嘅律例典章。能够安然地居住在这个流奶乳蜜之地，使到他的工作不致徒然。深信这个是每一个神的仆人都渴求的事，叫我们所做的是经得起考验，而不是表面功夫一堪一击。所以我都呼求神，神你叫我讲的道都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帮助。人生苦短，如果我们能够善用我们每一分每一个年度，我们有这样的反省，就会一个祝福。好了，所以最后一个很简单的结论，有六方面的祈祷。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能够善用每分每秒。求神接纳我们，能够重建美好的关系。求神的慈爱临在，能够使到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神按我们所付上的，使到我们得着荣耀。求神赐下能力，并且要惠及我们的子子孙孙。求神的荣美来彰显，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叫我所做的工作是有美好的成果。深信我们有这样的祷告，并且朝着这个这样的祷告向前来进发的时候，我们新的一年里面有更好的成长，有更好的果效。求神你带去帮助我们。